我知道了，回去。 安定的大夫正找你呢，快回去吧。 我懂了，就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词儿啊，单说呀，就一下子就想不起来。这岁数大了， 对 呀，碰啥词儿，老是碰词儿。 哎，可算明白了。 哎呦喂， 阿尔茨海默的前兆了，就点哎呀， 太。这都什么人？我找他去。怎么说话呢？ 哎，后来不是，后来不逮着撞你那混混了吗？那小四儿了吗？他自个儿一承认了，这不大伙流言不攻自破。 就是听者自清。 对对， 还有个啥者？ 你朱自清。 哦，朱自清者自清。 对对对， 我懂了。 对对对，那 然后呢？ 然后你看你现在， 我 脚倒是好了。 脑子坏了？ 脑子没坏啊。 我以为你会说我脑子坏了。 没有啊。 哦，那就行。你认为我脑子没坏，我脑子就是没坏。 这就是没坏。嗯。 哎呀，可是我跟你讲啊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就是这个风波倒是告一段落。 这不挺好吗？ 嗯，那个风波告一段落 了。你有说什么呀？ 那个钱没有。告一段落呀，我那医疗费啊，当时倒是判了我啊，不是判了小字儿赔我医药费， 这不挺好吗？ 那小字儿满口答应了，可是你瞅瞅我啊，我现在都能够蹦嗒嗒了，那个小字儿他眼儿都没看见，还有什么医疗费呢？你说说这种判下来有啥意义？ 等一会儿， 让你心脏病犯了， 不是， 好要死， 怎么的 啊？ 没给钱？ 对呀，没给钱，你 看有啥意义啊？这不对，这小伙子，这不对呀、啊！ 对呀，谁都知道这不对呀、啊！ 你腿脚不利索，你甭管，我找他去，我找他去，我给你讨回公道来，好不好？ 啊、 我这人就是这样， 哎、 我这人路见不平就。 哎 路见，然后路见不平，那个不是、 啊、 怎么说来着？ 那路见大道拔， 不是 怎么说的来着？ 那个，路。 啊 路不平，拔刀就拔刀，不是、 啊、 那个怎么说呀？ 就管他怎么说呢，你就别说了、 嗯。 我知道你这个人一向很热心， 对对对 我觉得你去嚷嚷一下， 讨回公道来。 可是还是算了。哎、 嗯、 呀，你想连官府都没办法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您那么大把岁数， 哎、 还是跟家歇着比较好。 哎、 你说万一您这中间出点什么事儿，出点啥差错，你 说 算谁的呀？ 我出什么事儿？ 你比如说你一生气一着急， 我这体格能出什么事儿？ 啊、 我告诉你，别小瞧人。我告诉你，现在 啊， 就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不说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就现在那小四儿，你让他来，我砍过你嘎吱窝，我嘎吱， 哎呦，我 的脑壳给夹碎了。 哎呦，那是要吃官司的。哎呦，您都这么大把， 我飞去，你甭骗我， 别，行不得， 我补充两句啊，这不是， 哎，邢捕头，你终于来了， 张大爷李大妈吗？ 啊，对对对，哎，邢捕头，有个事儿，来求求你啊， 别说求 啊， 这都是我应该应分的 事，应该你去办啊。 哎， 这个张大爷啊，他冲动， 怎么着你了他？张大爷，你这可没有啊，你这多大年岁？这另外就李大妈这个长相的，你不真不、啊、 可是他就是冲动是魔鬼，你得好好劝劝他，这讲不合适。 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两个老人家，你们这怎么了？这是 不是我们俩之间没怎么 啊？ 哎呀，这不有一小事儿？ 他倒想就是、 啊、谁想？ 我 说小四儿， 我躲吧，你们说清楚啊。 小四县里的妈医药费，我说我替他要有去。 哦，那。倒是您倒是好心， 那可不， 李大妈张大爷这是好心，但是说这事儿呢，他应该是官府管，怎么个来龙去脉啊，李大妈？ 啊，就哎呀，就那么点事儿呗，你不是知道吗？ 嗯， 就是那医药费的事儿。 啊，就是医药费他没给您的是吧？ 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没给我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过这事儿吗？我还跟你讲过呢，你说你去想办法呀。你就把这事儿忘了呀？ 哦、啊，没有，嗨，我这回来，他不就是为了给您呐、啊、追讨这个医药费了 啊？我想着估计也是 啊。您放心吧。那么张大爷，你看官府要插手这个事情了，您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？啊、也不用您都这么大岁数再找那小字儿去，年轻轻的，哪怕翻两句口角，也不值当，是吧？ 我没有想。这亲手抓他的这意思，嗯，

我 哎，这是您老伴儿吧，张大爷？ 谁老伴儿？我这干嘛呢？ 谁跟他有关系？哎呦，这张大爷，张大爷，你这又是咋的啦？ 没事，我啥事儿都没有。 哦，这 碰着一小伙子，我喝两口，喝的有点多，我这脚底有点拌蒜，实际啥？你看，自己走道， 关键是，慢点，大爷， 慢点，这岁数大，咱岁数大了，还真得小心点啊，别太逞能。 行了，大爷，走吧，赶紧吧，前面到家了吧？ 就这儿。 那我不送您了啊。 好嘞。 您就这儿待着吧啊。 嗯。 您直接回家啊。别再出去玩去了啊。 知道。 这么大岁数别踢球啊。赶紧睡觉吧啊。 知道。 哎。 哎呀，虽说咱们这个临安群众积极热心为官府提供帮助，这个初衷啊是完全没错的，但是呢，那怎么着也得先把自己个儿照顾好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不仅自己受了伤了，还有可能呢，你给这官府带来困扰。 那个李大妈呀？ 哟， 李大妈呀？ 张大爷，您这是干啥去啊？ 没有，我就是那个什么，前两天，我喝多了，一块送那小伙子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呀。 小伙子人不错，挺好的，我就。就我喝多了，还说是朋友，就小饭馆喝多了，那个不是，我跟你实话说。 哎，你这说话咋吞吞吐吐？咱虽然上了岁数， 不是喝多了，每天呀，追小四儿的，就欠 您 医药费的。 那您那么大岁数，你去追一小伙子，你这不是自找 吗？这不脚给摔了吗？ 你看我这都好利索了， 是我这又不行了，你看看， 呵，咱这是接龙吧？ 对呀，点脚接龙嘛，咱这是。那个，我那结果摔倒了吧？幸亏有一小伙子给我送回来了，我觉得我的真不错。哎呀，没 错， 赶紧跟他说个谢谢什么的，就哎呀，这玩意儿。 哎，人家这帮你也不求你给人说谢谢。 那倒是，就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那小伙子 啊？你。 就那天晚上是我回来那个， 哎，李大妈， 哎， 李大妈，这是， 哎呦， 遛弯呢，有张大爷在这儿呢。 哎，我没，他已经遛不动了，我现在倒是遛得动。 您这腿脚没事了？ 好了，好全 了。我看这张大爷这腿还不太成的呢啊。 啊，这我看他还严重了呢。 那什么，我今天没什么别的事儿，这不是吗？给您送这个医药费来了。 这说弄到就弄到啊，哎呦，还是你们这官府里的人有办法，有事情找民警。 对，有这个发了愁找捕头是吧？ 哎，是发了愁，哎呀，你这语文水平还有一点高，至少还压着韵呢。 对，这不是还最近老听那个相声吗？那个。这不是吗？那天也得亏我张大爷跟我一块儿去蹲点去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这就是过去就追那小四儿啊，我这就给追上了。张大爷，你这脚怎么了？这脚？ 嗨，这不是摔着了，就追小四儿的时候， 你追着没有啊？ 追上是不是？不追上能就是这叫什么？没事，嗨。那个，要不是您这是真是一位好市民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 是吧？ 这个李大妈，李大妈这不是也是啊，也这回不用着急了，也不用特别感谢我们这什么，这都我们应该做分内之事，是吧？ 哎呦，你看， 另外多 你看看人这捕头人这觉悟，哎，我觉得张大爷这么大岁数，捕头你也得跟张大爷好好学习。 可是的， 对呀， 你看 这 多么热心 啊！这个老岁老，这个心 发挥余热还不值吗？啊， 可不是。 你拍十，我拍十吗？ 哎，对了，张大爷，你受伤那事儿，有没有报官呐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没有报，现在正好跟邢捕头说。 不用报，我报什么官呢？没事，不用报官。 怎么这？ 不用，没事，啥事儿都没有，邢捕头没事啊，啥事儿都没有。 不是，我就知道好像是脚碰了一下，怎么还是到受伤那个阶段了吗？ 没事，啥事儿都没有，没事，没受伤，没受伤。 不是，那我看看。 没，不用看。哎呀，啥事儿都没有啊。 哎呦，邢捕头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一定要听。

福就在昨天。有过多少朋友，仿佛就在身边。 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